是茫茫天地，你害怕迷失孤独的足迹，在那风和日丽的日子，依然说你心里很迟疑，走在那川流不息的人群里，你害怕迷失了自己，你害怕迷失了自己， 相信自己， 为什么要苦苦回忆那终将了的过去， 相信自己， 为什么总是否定自己，否定自由自在游戏，在这属于严肃与我的日子，告诉我不再封闭在你身边，有着真诚的朋友伴侣，有许多姐妹和兄弟， 相信自己， 就算是天塌和地陷，你也要把头颅抬起， 相信自己， 用骄傲的心和所有的人们站在一起， 相信自己， 相信自己才能拥有自己， 相信自己， 这整个世界为你存在，所有道路都为你开辟， 相信自己， 相信也要把头颅抬起， 相信自己， 用骄傲的心和所有的人们站在一起， 相信自己， 相信自己才能拥有自己， 相信自己， 这整个世界为你存在，所有道路都为你开辟，相信你自己， 相信自己， 就算是天塌和地陷，你也要把头颅抬起， 相信自己， 相信自己才能拥有自己， 相信自己， 就算是天塌和地陷，你也要把头颅抬起， 相信